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62集，乘欢要疯一。傅卓吃了一顿排头也不觉得恼，仍旧乐呵呵的，时不时就要看他们一眼，心想小皇帝果然还是那个小皇帝，还以为是吃错药转性了，原来温柔只给了一个人。蛮夷36族如今被臣打的只剩了18族，几年内应当不敢再来大昌惹事，臣这回能不能在凉京里多待些日子？轩辕凛听这话，怎么听怎么像是借口，总觉得他其实还在打秋为雪子的主意，便探究地看了两眼。傅卓挠挠头，臣可没有别的意思，老头这把年纪了，总得多看顾一些。轩辕凛想起傅文武一生征战，如今年纪大了，走路都不利索，也有些怜惜。只可惜傅卓身为守将，边塞安定全靠着他，安然不能轻易回朝。年后朕便将官培调回来，也让傅老将军享享天伦之乐。傅文武无子，只有三个女儿，长女远嫁江南，几年见不着一回，次女嫁了个武将，便是这个官培，却也是常年戍边。傅卓眼睛一亮，连忙站起来给轩辕凛磕头谢恩。承欢和轩辕凛坐得近，不敢受他的礼，连忙躲开，又觉得这番动作似乎太过懂事，难免让人怀疑，便跑到另一侧，装作是被傅卓吓到了的模样。轩辕凛连忙握住他的手，安抚地捏了捏，又有几分嫌弃地看着傅卓，你一路舟车劳顿，且去歇息吧。傅卓从地上爬起来，看着承欢若有所思，随即视线一转，落在满桌没动几筷子的饭菜上。臣不累，就是还没吃饱。轩辕凛他一口气堵在胸口，入朝数年，傅卓这没眼力劲儿的本事倒是一如既往。他只得缓缓吐了一口气，拉着承欢坐下，不肯再理会这员虎将，自顾自给承欢喂饭。傅卓犹自不觉，扒了饭碗又去盛汤，还夸了一句，中原的饭菜就是干净，你看这青菜是青菜，香菇是香菇的，臣在边塞待的，吃什么都是一个土味，都要吃成泥人了，奶奶的。他忽地想起来，这是御前，以往在军里说话混不吝，回了凉京却不能再这样，讪讪一笑，将没说完的话含糊了过去。轩辕凛看着她是个女人，不好说她什么，只看着承欢，以后见着她多远些，不许跟她学。承欢忙不迭点头，他也不想和傅卓靠太近，被校尉一追杀，他现在看见这些将军侍卫心里就慌，自然是能躲就躲。傅卓纳闷，这大总管是怎么了？怎么一句话都不说？难道是个哑巴？承欢张了张嘴，还没能说出话来，一筷子菜就塞了进去。轩辕凛仿佛是饿了，迫不及待地要将承欢喂饱，好去用饭一般，丝毫不给承欢说话的机会，只要他张嘴，就要给他三碗东西。承欢觉得胃里慢慢鼓胀起来，连忙捂着嘴躲开。轩辕凛这才放下碗筷，朝外头喊了一声，小妾很快进来。轩辕凛这才道，带他出去消消食，不许走远，要看好了。小妾连忙领命去了。承欢扒着门框又看了眼傅卓，心里还是十分新鲜，他以为这天底下的女人要么和宫里似的，要么是和宫外似的，可这傅卓却怎么看都和别人不一样。他这一眼只是好奇，却不想对方竟然也在看他，目光说不出的透彻犀利，看得承欢心里一突，总觉得他仿佛是比轩辕镜还让人不喜欢，也不敢再看，匆匆跑了。皇上，傅卓琢磨着想提一提承欢，轩辕镜却是一摆手，孤男寡女不谈政务便出去。傅卓噎了一下，半晌才道，臣这个年纪 你喊一声姨母都当得起，是不是有人暗地里传宫里的闲话，那位大总管的？星云竟眉头一拧，你是朕的大将军，回朝不述职也就罢了，竟句句都不正经，莫非你是嫌梁京无趣想回边塞？傅卓连连摆手， 这话说的，臣绝无此意，不提便不提，臣闭嘴就是了。 他说着却从战甲里掏出一个信封来给轩辕明，打开一看，密密麻麻全是名字。他压低声音道， 臣早先便察觉军中不对， 此番回梁京也是有引蛇出洞的意思，臣那姐夫看着憨傻，只对外敌，倒是能压得住阵脚，若是内乱，只怕对方很瞧不上他，刚好便让他做了个幌子，将人都引出来。玄渊里微微颔首，辛苦。他将名单收起来，傅卓便知晓他这是心中有数，他是早就察觉了端倪，却一直按兵不动，等着连根拔起。臣这一路连个安稳觉都没睡成，如今可算是能消停一夜了，臣这就下去睡了，皇上可要暖床。 轩辕凛抬手抓起空碗，傅卓嗖的不见了影子，他这才将空碗放下，仔细回忆那些名字，察觉到竟然有不少十分眼熟，乃是先帝时候就在的老将。他心中颇为诧异，他登基以来励精图治，就算比不得先皇彪炳千秋，也从无错漏，对先帝留下来的老臣也是很优待，实在很不明白这些老将到底对他哪里不满。他正沉思，忽地听见外头传来波浪鼓的动静，他心里猜着是承欢，便推开窗子往下看，果然是他。这院子里养着一只大狗，性情很温顺，瞧见人也不叫唤，一只窝在角落里打瞌睡。此时承欢正蹲在对方跟前，拿着波浪鼓逗他，大狗懒洋洋瞥了一眼承欢，就把头扭向了另一边。承欢蹲着磨蹭过去，仍旧给对方看自己的波浪鼓。大狗似乎有些烦了，掉了个头，拿着屁股对着承欢。承欢看起来有些生气，在狗屁股上抓了两把，悻悻地转身走了进来。不过片刻，门外响起脚步声，承欢不怎么高兴地推开门进来。他以往不高兴了，总爱来招惹轩辕凛，哪怕占不到便宜也乐此不疲，可这回他竟只瞧了他一眼就扑进了床榻里，仍旧不打算和他说话的样子。轩辕凛着实有些无奈，这气生得莫名其妙，竟然还很持久，算起来都大半个时辰没有理会他了。被人这样冷待，轩辕凛却不觉得多愤怒，反而觉得十分新鲜。承欢越是不肯说话，他反倒越想逗着对方说，然而逗弄人这种事情，他是头一回生出来的念头，自然毫无经验可言。盯着承欢后背一动不动地看着许久，承欢被他看得发毛，不自觉地挪了一下，伸手偷偷摸摸去拽被子，手指刚碰到被角，后臀忽的一凉，他一愣，反手一抹，摸到自己滑溜溜的皮肤。轩辕凛抓住他的手放在一旁，腰高都被擦掉了，把裤子脱了吧。承欢想拒绝，但话到嘴边又想起来自己还在生气，不能这么轻易就和他说话，于是又闭上了嘴，只晃了晃屁股，想表达摇头的意思，但轩辕凛完全没有领悟到，只是被他晃得瞳孔一缩，眼神不自觉幽深起来，不许乱动。明明该去按他的后背，可轩辕凛的手却不听使唤地落在了那两团动来动去的肉上。承欢被他碰得一哆嗦，脸红起来，血色连着脸颊一路往下蔓延，连耳后和脖颈都红彤彤一片起来。轩辕凛眼神微微一闪，抬手摸了摸他的耳朵，哑着嗓子问他，为什么这里这么红啊？承欢把脸埋进枕头里，有些愤愤地想， 要是你让人这么摸屁股，你能不脸红啊？ 然而普天之下没有人敢占轩辕凛的便宜，因而承欢也只是腹诽一句，仍旧不吭声，却也没挪开身体。他觉得 有点舒服。这个念头颇有些羞耻，比做那种事情更让他觉得羞耻。他完全抬不起头来，脸红得要滴血。轩渊妮忽然极轻地笑了一声，捏着他的耳垂轻轻揉捏了两下。我只是想给你上药。陈欢假装自己真的是个哑巴，动也不动。轩渊妮取了药膏来，分开他的腿，一点一点涂抹在伤处。陈欢从未觉得上药是这么难挨的事情，且不说疼痛与否，只这股酥痒就让他有些撑不住，浑身一阵阵的燥热。他忍不住哼了一声，轩渊敏动作一顿，他从未听过陈欢这样的声音。陈欢，轩渊敏一开口才察觉到自己的声音越发低哑起来，他缓缓吐了口气，心里念了几句静心咒，逼着自己抖开披风将陈欢盖住，又接连几次深呼吸，这才重新将手伸进去继续涂药。陈欢刚才那声轻哼在他脑子里转来转去，仿佛蛊虫一般拼了命地往心里钻，吵得他越发不安宁起来。明明不过几息的功夫，他却是出了一身的汗，咬着牙将药涂完，连忙割下药瓶子命人送水来沐浴。陈欢侧头看着他，见他戳在屋子中央不肯动弹，半分没有要给自己换药的意思，有些坐不住了，忍了又忍，还是爬了起来，拉着他的手将那裹好的布条小心翼翼拆开，也给他掌心涂了厚厚一层药膏，这才又翻身躺下去，假装自己什么也没做，仍旧拿后脑勺对着轩渊岭。轩渊岭看着他这一番动作，心不可抑制地软下去，只看他对自己的心意，不管他做了什么都该被原谅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